太可怜，希望你谅解。

着旅行就能变英雄，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，有才华的人托起金光闪闪的讲座，亲爱的口本是否也曾爱慕虚荣，多希望有人冲破疑惑带我向前走，现在的我变得好懦弱，雨会下雨会停，这是不变的道理，夜空中北极星，迷路的人不恐惧，我唱歌你在听，一切风平又浪静，只和弦的根音抚平在我的心灵，我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，小梦如虹如顶，你只是一个秘密，你抱着小猫咪，蓝眼睛不再犹豫，像个里拉，让我们去找寻。 在天空上飞来飞去好不好，后来在彩虹上溜滑梯你要做好，求你和我只有我和你，牵着手一起甜蜜蜜，时间暂停一停，我们上到月球漫漫步，就让全地球上的人们都很羡慕，奥姆斯壮的一笑不是我们 你一起跳到海中央。哦，来看大海龙王就大声说嗨，我想牵着你的手一起游啊游啊游啊游，游到爱河的尽头，好不好？ I love you baby， 就算在海里都能呼吸。如果我就突然飞下来，大声问你一句，宝贝，你愿不愿意？月球漫步，彩虹上看书，接下来只希望你住在我的心。 就一点喜欢，说

下雨过城市喧嚣，歌声在游走，你流花般的双眸，不见你的温柔丢是花间欢笑，岁月无法停留，流雨的等候。 遇见。 想真的，会不会是我违规迷心肠？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不难过？要你亲口说，别去深沉默。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，想真的想。

研究你所有的无聊，同时捧起你的就好像蛋壳里的蛋白和蛋黄。同时捧我还能怎么讲，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